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33集，叙旧。同司藤当时对沈银灯的妖力接收出现种种不适应一样，秦放虽然是白鹰的后代，有条件承继来自白鹰的妖力，但是毕竟还是个普通人，苏醒之后还是出现了各种异常。直到严福瑞离开的时候，秦放依然需要长时间的静养和休息。今天见到秦放居然已经行动如常，实在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严福瑞朝工头请了半天的假，像所有尽地主之谊的普通人一样，带着秦放去青城山上走走，给他推荐当地好吃的麻辣凉粉和凉面，张罗着带秦放买炷香拜拜玉皇大帝和太上老君，在香烟袅袅中仰头望经声悠悠不绝的上清宫老君阁。青城山正是季节，漫山苍翠，温度适宜，很多居住在附近的老人定期进山活动腰骨，不算宽敞的上山道上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，颇有几分热闹。秦放在上山台阶转弯处的一块指示牌前停了下来，那牌子上除了指明位置，还热情洋溢，满怀自豪地把青城山夸赞了一通，大意是青城天下优，这里的年平均气温 16.8 度，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高达 91%， 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天然大氧吧云云。秦放逐字读完，低声说了句， 真是个好地方。 严福瑞来了镜头， 果不其然，当年我师父处境那么不好，就因为住在这种地方活了好长。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赶紧刹住话头。此番见面，他们默契一般，不提道门，也不提司藤。没想到在这儿说漏了嘴了。秦放笑了笑，似乎并不在意。他朝林子里走了走，在一块树下的大条石上坐下来，拍拍身边的位置。 来，坐下聊聊。 聊什么呢？严福瑞无端觉得压抑，顿了一会儿之后才迟疑着坐下来。 你记不记得九道街里有个黄家门，有个叫黄翠兰的老太太？ 记得啊。 她死了。 啥？ 严福瑞猝不及防，机灵灵吓了一跳，腾一下从条石上站起来。秦放也不看他，伸手搭住他的肩膀压他坐下。 慌什么？又不是我杀的。黄老太太活到了80多岁，瘫痪在床10多年，也算是寿终正寝，正常走的。我只是到的时候正好赶上了。 原来如此。严福瑞松了口气，只是秦放怎么会去找黄老太太呢？秦放似乎看出了严福瑞的疑虑。 我非但去找了黄老太太，什么马秋阳道长、张少华真人、白金教授，我都去找了一遍。 严福瑞愣愣地看着他，等着他的解释。谁知道秦放话头一转，又绕回黄老太太了。 黄家处理老太太的后事，清了很多他们认为不值钱的东西。 秦放说着，俯身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件物事，递到了严福瑞的面前。 啊，这个不陌生吧？ 八卦黄金灯。 他们原本不卖，说老太太一直随身的，我加了点钱他们就动心了，毕竟他们留着也跟垃圾没什么两样。 哦，买来做啥子？ 没什么，留个念想。 那找马秋阳道长、张少华真人他们又是为了啥子？ 秦放沉默了一下，旋即又恢复了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 也没什么， 我去问他们，像司藤这样的情形，重新经变需要多久？ 严福瑞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，这个问题也是他关心的。 要好久啊？ 说什么的都有，1000年、800年。白金教授说得倒中肯些，他说像司藤这样经变过的妖怪应该不需要再经历漫长的过程，但是也说不清要多久。 严福瑞一下子泄了气。 应该很长嘛，但我到时候早就死了。 说到这儿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表情一下子奇怪起来。 那你呢秦芳？你不一样，你有了北阴的妖力，是不是能活得更久一点？ 没有仙力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离开之前我去做了一次体检。 严福瑞追着问他。 咋个说啊？ 怎么说？秦芳并没有把体检做完，再说了原本也只是为了验证一些想法。当时那个负责检查的老医生纳闷地把金丝眼镜往上一推，建议秦放做个完整全面的检查。 小伙子，你身体的很多衡量指数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要降低的，但是为啥你这个反常呢？按照这个来推的话，你的岁数得是负的了。 没有先例，没有来者，半妖会因为妖力的缺失而正常衰老，但秦放并不是半妖的妖骨，他能活多久呢？也许更长些，但是具体长多久，会不会老呢？没有人知道。时间会给出答案的。下山的时候，秦放看似不经意地问严福瑞： 你师父秋山是哪里人？ 哪里人？这个问题倒是把严福瑞给难住了。他记事的时候秋山已经很老了，但师父一定不是四川人，因为他不会讲当地的四川方言，也不喜欢吃辣。小的时候严福瑞倒是问过师父有亲戚没有，住在哪儿，当时秋山有口无心地回答： 为师住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 那你师父有没有什么可能跟家乡有关的特别的习惯或者是喜好？ 依稀记得秋山出身于名不见经传的门派，因为难于出头才兴起了以妖助己的邪念。秋山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，他有自己的师父门派，说不定还有同门，而这些一定会在身上留下痕迹的，比如某种口味或者起居上的偏好。但是严福瑞实在是没什么印象的，他问秦芳道： 咋个突然问起我师父啊？他过世很久了。 司藤不能经变，是秋山帮他经变的，这一次并不是司藤第一次中观音水的毒。很久之前在青城，少眼宽骗他喝下了观音水，但那一次他没事。为什么？ 是吗？还有这回事啊？ 严福瑞如听天书，顺着秦放的话重复了一遍。 为啥子？ 因为有秋山在，他有自己的法子促成经变。观音水是用来对付妖怪的毒，有毒就会有解药，所以我去找了马秋阳道长、张少华真人，能找的我都找了，他们不懂，说是有些门派会有不传的秘术法门。 如果能够知道秋山从哪里来，哪怕让秦放追到当地去，秋山的门派朋友同门总不会凭空消失得干净，总有蛛丝马迹，总有一些人揣着他需要的秘密。严福瑞终于恍然： 你是想救司藤小姐？ 秦放没吭声，目光似乎落在远的看不到的地方。严福瑞磕磕巴巴道， 可是你根本不晓得他在哪儿啊。 秦放笑起来， 不，我一直知道他在哪儿。 在哪儿？ 青城。 第一次见到严福瑞时，他抱着个电锯跑得虎虎生风。秦放先还纳闷，后来才知道严福瑞的房子前头忽然长出了无数藤条。他又锯又砍，直到轰的一声，地面塌陷出一个洞来。当时司藤带着秦放下了洞，发现了那个被火烧、被铁链锁起、被无数道符镇着的藤根。而第二天，那个藤根就不见了。他知道是司藤藏了起来，他连死都不放心别人挖的墓穴，对自己的藤根的藏处更是三缄其口。但那个时候，司藤再怎么藏也只能藏到青城山。虎死守秋，叶落归根，司藤既然归去，必然依根而息。秦放当着严福瑞的面点燃了八卦黄泥灯，笔直的砚头像死板而没有表情的脸。直到秦放从内兜里掏出一截很短的、显然已经燃过的藤枝，那是那晚严福瑞试灯时剩下的，咕噜噜滚在了桌脚下，很久之后才被秦放发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